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虽然现在做的事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些事在受到别人关注之后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只要一想到时刻都有人在看着，独孤月就没办法随心所欲的生活，连走路睡觉都要在意自己的姿势帅不帅，打呼噜的声音是否优美。只要一想到基地内有上万个摄像头，独孤月的手都不知道该放哪里了。 啊，今天也像往常一样，享用这美味的食物吧。啊， 糟糕，我怎么把刀拿在左手上了呀？哎，他们现在肯定觉得我很土，肯定说我没见识，连西餐都不知道怎么吃。 自从独孤月的行为发生了改变之后，人们就开始厌倦他了，原因就是独孤月变得越来越做作了。 他这是怎么了？ 越来越没意思了，像以前那样多好。 看着最近寄来总部的飞鸽投诉信，詹姆斯也是一筹莫展。 看来这事儿很严重啊，再这样下去说不定收视率会下降的。 你报住址那段时间的收视率应该更低吧？ 还有赞助商，万一赞助商撤资了怎么办？全人类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独孤月的月球生活》居然…… 那是因为能看的频道只有这一个啊。 事已至此，我决定把主要戏份分给担任杀手角色的金刚鼠。 说干就干，训练有素的崔米涵立刻就位。 你别一直呼啊，也说点其他的台词吧。 能跟那个动作匹配的声音只有这个呀，谁知道偏偏碰上袋鼠的繁殖戏。 虽然独孤月表现得极其不自然。 静，我一直在吃的宇宙食物。 但这也是人之常情，不管是谁，一般只要发现有人盯着自己，就会不自觉地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哪怕只是外卖到了，也会躲着等别人出去拿。 你好，您点的餐到了。 哎，炸鸡到了，你倒是去拿呀。哎，不行啊，我没洗漱呢。 更何况现在是整个地球上的人都在看着你。 嗯，话说我终于能回地球了，终于能回去了，呜呼，啊嘿，呀吼！ 研究员正想着去茶水间倒一杯咖啡，突然看到卡罗尔对着办公室堆积如山的资料发呆。 你在这儿干嘛呢？啊，这些都是什么呀？是要开始学习了吗？ 不是，我是想找些资料。 卡罗尔想到了昨天他和詹姆斯的对话。 您之前不是说没办法救他回来吗？ 我说过吗？ 嗯，您还说想要一个能让独孤月自己回来的办法。 啊，你说那个呀？我确实说过这话，但是呢，因为我觉得也许有办法救他回来，所以才说的。可是你也看到了，现在我们拥有的只有地球上的纸、树木、石头，这些东西能干嘛？顶多也就能做出个风筝，怎么可能做得出宇宙飞船呢？ 别那么悲观嘛。我们现在没办法救独孤月回来，这是事实。 嗯，没错。 我们预计需要60年的时间才能让人类的科技水平恢复到仅仅能登月的程度，也是事实。现在人类能飞上天空就不错了，毕竟地球上近50年的科学技术成果都荡然无存了。可是这50年的成果都在哪儿呢？ 嗯，在海底呗，不然还能在哪？怎么， 难道你还想去海里翻个底朝天？ 不，我想说的是，那些科学技术成果都完好无损的保留在月球上，不是吗？ 詹姆斯摇摇头，这个问题他们很早就讨论过了。 唉，仅凭一人之力根本做不到，而且独孤月又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们现在能利用上的也就只有时间了，时间很充裕，所以我们得去教他。今天就开始给他上课。 此时摆着一个优雅的姿势进入梦乡的独孤月还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 只管去吃， Just do it。 教育成就您的梦想。独孤月是咖啡师，一行人是咖啡师。 看了一天的广告，观众们抱怨连连。 怎么今天只有广告啊？不放节目吗？ 独孤月今天没有办法直播，因为他正在和总部进行一场秘密会议。卡罗尔艰难地将众人讨论后的决定告诉了独孤月。 虽然我们现在能互相联系上，但我们却没有办法救你回来。 啊，我知道的。地球上又是陨石撞击，又是洪水爆发的，所以我能猜到你们肯定得过一段时间才能来救我了。 嗯，这个时间应该比你预想的还要长。 什么意思？ 以地球现在的科技水平，想要重新恢复到能发射宇宙飞船的程度，大约需要60年。 独孤月听完便愣住了。 60年？那我岂不是都已经变成老头了？不不，以我现在的年龄，很有可能都活不到60年后啊。 虽然我猜到了他会这个样子，但是没想到会这么绝望。 在这么大个屏幕上露出这么绝望的表情。赶紧来个人把画面缩小点吧。 独孤月似乎终于反应了过来，急切地问道。 那我怎么办？该不会没有别的办法吧？肯定有办法，对不对？你们现在该不会准备跟我说我得一辈子生活在这儿了？肯定不会的，对吧？不会的，你们不会不管我的，对不对？ 我们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你自己回地球。 啊，果然。哎呀，真是万幸啊。哎呀，你们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们不能来救我了呢。等等，自己？ 独孤月终于反应了过来，抓住了卡罗尔话语中的重点。 不是你们来救我，是我自己回地球。 虽然这个办法独孤月还是第一次听说，但地球上的众人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所以除了独孤月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说你们是想让我利用月球上的设备自己一个人回地球？听起来很简单的样子呢。 众人连连点头。 这他妈也叫办法？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做到啊？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懂啊，我只接受过最基础的宇航员训练，而且我就是个研究动物的博士而已，比如那种袋鼠之类的，除了这些我什么都不了解啊。 虽然独孤月对袋鼠也不是很了解，但众人还是感受到了他的愤怒。 他好像很生气呢，怎么办呢？ 独孤月发泄之后又露出了如之前一样绝望的表情。詹姆斯出声安慰道。 除了这个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考虑一下吧，这样总比什么都不做好，不是吗？我们会尽力支援你的。 是啊，至少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不是吗？难道你想就这么死掉吗？ 死这个字似乎是触及到了独孤月的内心，他沉默了许久，似乎是冷静下来了，开口问道。 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呀？ 学习，从今天就开始学习。 独孤月的表情变得比刚才更绝望了。 看来叫他学习这件事对他来说 跟无法回地球一样严重。 他是怎么在月球上活到现在的？ 决心下的比想象中更快，独孤月开始了远程上网课的生活。人类就是这样，没有条件的时候就想办法创造条件。比如没有火的时候，人们会拿着树枝钻木取火，因为利用仅有的东西生存下去是人类的本能。而独孤月所拥有的也只有时间了。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